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石庭云重重镣铐加身，口里也被塞了麻屎，闻言只是淡淡冷笑，他早已过了绝望之时。初次醒来时，石庭云见到四周景象几乎发疯，他不愿相信昏迷前所见的一切，直到楚子林亲自来到他身前，亮出那枚事后被冰室藏起沾了鸩毒的火漆封印。火漆上烙着石庭云的字，素长是父亲对他的期望，愿他素心若雪，常备不懈。正因为是他真爱的素长寄信来，父亲才毫不设防地拆开信件，在吃饭时也要读信。见到此物，石庭云渐渐安静了下来，他望着楚子林，声音嘶哑： 为何呢？我石家有何对不起你的呢？ 石家待我极好。 楚子林笑眼弯弯道： 但你对我的好不过是上位者对奴的施舍。我能做皇子啊，明明能压那颜元昭一头，你凭什么又要我端茶倒水做一辈子副将？我还要让我娘知道她不配恨我，我能让她身后风光成为王后，一个樵夫不能，她不能。 石庭云想到了昔日的承诺，想到了那个倾盆也似的雨夜。楚子林与他多年主仆，轻而易举便透过他的神情猜到他在想些什么。他笑着弯腰注视着他的眼睛： 军营中难免寂寞，能伺候将军一夜是小的分内之职。怎么，您是后悔了？觉得那夜该在上头？ 石庭云突然凄厉的闷声笑了出来，直至剧烈呛咳仍不肯休止。见石庭云如此作态，楚子林愣了愣，口吻也有了几分试探之意： 公子啊，你不会是真心恋慕于我吧？ 石庭云没有给他答案，楚子林已经给了他足够多的羞辱，他实在没有必要再在这羞辱上增添几分。楚子林没有杀他，而是将他锁在了他的帐中，并封住他的口，不许他咬舌自尽。他留着石庭云好见证他的荣光，而石庭云也由这囚禁的时光更加了解楚子林其人。近十年自甘为奴的生涯让楚子林对奴字一称极度厌恶，偏偏他那几个在南疆王身旁长大的便宜兄弟看他不起，时常以中原人养大的狗阿扎奴贱种相称。楚子林在外还能做出宽容之状，回到帐中便拿他泄愤，或是以鞭，或是以肉。成为皇子后的楚子林不需要再掩饰自己，在石庭云面前尤其如此。他一面笑着掐住石庭云的脸，令他自称为奴，一面玩弄着他肆意凌辱。石庭云数度被他折腾得死去活来，却从不松口，这往往会惹得楚子林愈发勃然大怒， 再上下几倍的狠手，直到让石庭云力竭昏去。到后来，石庭云连死都不想，到了这种地步，死便是认输。不久后，楚子林便开始了他蓄谋已久的反攻。楚子林以副将身份跟随石庭云上战场，知晓了北府军的机密要事，知晓了关内的地形。当石庭云在沙盘上推演如何防守时，楚子林便注视着与他全然相反的方向，推演着进攻的步骤。他精心谋划了这么久，便是为了率南将军反攻中原。边关帅才缺乏，匆忙上任的元帅又不及在军中树立威信，楚子林趁热打铁，利用石庭云曾授予他的兵法下了镇南关，势如破竹，一路向关内挺进。楚子林每过一城都会将石庭云带上，似是为了折磨他。他成功了，石庭云日日切齿，饱受折磨，而楚子林在战后又会来帐中凌辱于他。他伏在石庭云身上道： 公子啊，你回到故国了，在故国焦土上被操的感觉如何？ 石庭云一语不发，直至咬着牙昏去。迷蒙中，他感觉有一只手轻轻抚着他的脸，耳畔响起的声音是久违的温柔： 公子啊，公子，你为何不能服一声软呢？服一声软，我便对你好啊。 几月后，渠城被破。白日里在帐篷里昏睡的石庭云，莫名被两个身强体壮的南疆人拎出了帐篷。帐篷外是楚子林含笑的脸： 真是想不到啊，守渠城的竟是公子与我的老熟人，公子来见一见吧。 身负铁甲的颜元昭被推至石庭云面前时，二人久久相望，一时无言。时隔数载，谁也不敢想象再见故人时，二人会是这般模样。石庭云是第一次瞧见颜元昭穿战甲，着实有些滑稽，看起来也不如他爱穿的紫缎绸衣好看。楚子林轻咳一声，打断了二人的两两相望。他凑到石庭云身侧，蹲下指着颜元昭道： 石庭云，想要他活命吗？ 石庭云面色一变，楚子林露出了恶作剧似的笑脸： 你对他说一句，小奴卑贱，参见皇子啊。或者是，小奴卑贱，不敢玷污皇子万金之躯。我便考虑考虑。 颜元昭周身俱震，他一双耳朵极好，本是为品鉴宫商角徵、纵情逍遥所用，此刻却将楚子林对昔日好友的戏谑与侮辱尽收耳中。楚子林含着笑对石庭云道： 哎，你说啊，你说了，我便饶他一命。 石庭云第一次犹豫了，这半年来他受尽羞辱，不管内心多么痛苦，却从无一次示弱。若是颜元昭，他正犹豫间，颜元昭那边陡然暴起，不顾枷锁压制，狂乱地挣扎起来。他声嘶力竭地咆哮： 姓石的，你敢怪我？石庭云，你以为六爷为何与你交友，不过是因为你姓石，你姓石，你以为我颜元昭还是你的挚友吗？不是，从开始便不是。 石庭云呆望着他，颜元昭说的全是石庭云从幼时起便已知道的事实。石庭云能理解他这份利用，但他从未想过颜元昭会因着刚开始相交时的那份算计之心愧疚至今，甚至以为他只要说出这样的小小私心，石庭云便不会为了他而折辱自己。颜元昭言语中是以决心赴死的决绝， 你敢跪我，我便立刻咬舌。 楚子林意兴阑珊地摆一摆手，四周七八个健壮的南疆兵士一并涌上，将颜元昭围起，拳打脚踢，令人牙酸的筋骨错位声不绝于耳。石庭云呆滞片刻，回过神来，便失声吼道：“ 住手！你们！” 楚子林把玩着腰间的玉佩，站在一侧，像是在等待着什么。石庭云扑通一声跪下，往地上重重磕了两记，鲜血直接溅出。 楚子林，求你饶他，给他一个痛快，我求你，求求你。 公子，我方才叫你求，你怎么不求啊？ 石庭云隐约听到了刀子入体的声音，目眦欲裂。 元昭，你饶他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 他从前那般厌恶我，看不起我，如今他落到了我的手里，我为何要饶他？